大家好，我们是 大小 X， 我是大 X 小璇， 我是小 X 西西。每周五晚，我们聊点儿 有的 没 的。 我觉得可以引一下我们为什么讨论今天这个话题啊，是因为我们本来是想讨论一系列吧，比较深刻的问题是那个普鲁斯特问卷，那要是八个问题里面的，我们想挑其中一个在今天来讨论。然后我们就挑来挑去呢，就发现那些问题都是只能给阶段性答案的，但是偏偏十五题我觉得我当时找到了一点灵感，因为十五题它描述的是说我们不满意自己外表的一个地方，或者就是说对自己外表的一个评价，反正就是稍微有点不满意的地方嘛。然后我跟璇儿我们两个就在讨论这个点， 引发了一场大讨论 对，然后就发现这个问题好像在我们俩这儿更多来自于别人的 judgment， 而不是我们自己对于自己的满意或不满意。就是我觉得这个可能在于我们两个的态度非常一致的点在于特别不喜欢对方无论是谁甚至是非常亲密的人来对你的外表，我觉得是可以中性的描述，比如说他客观的描述你某些地方很好看，然后有一些地方我不知道怎么去描述不好看，是可能对每个人心里的那个接受的程度不一样。但是我觉得你如果是用一种比如说针对我啊，我觉得因为对我来说很多人对我的眼睛是有评价的，无论是男生女生，很多朋友他们的评价甚至已经超越了评价和建议，甚至是我刚才有跟你说过那个词叫安排。怎么说呢，就比如说他们在看到有一些人通过割双眼皮改变了一些长相上的，在他的审美体系里是变好看了的，或者是说对那个人的生活可能造成了一些，比如说他因为割双眼皮变好看了，然后找到对象啦，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什么生活上的变化。然后我的有那么几个个别的朋友就真的把这种事情发给我，都不是建议，就直接说的是雪倩你去割吧，那个医生是谁谁谁谁，你去的话我直接给你联系。甚至我还有朋友，我觉得这个就有点稍微有点生气了，就真的有朋友说我找不到对象，当时那个时候啊，我找不到对象是因为我眼睛小，是因为我单眼皮，是因为我、我当时就真的有点上头因为咱们俩刚也有说过，在对于别人对比如说我们外貌或长相上的这种 judgment， 我们的态度是不一样的。但是我觉得我们一致的态度是因为我们都不 care 别人怎么样，我们自己非常的不能说是足够的自信，但是怎么说呢，就是我们 comfortable。 对，我觉得这是我自己的东西，我无论想不想改变那是我自己发自内心的，而不是你们来评价来指使来怎么样。我觉得那是人自己的权利。我觉得可能咱俩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我是选择不表态的，我可能会客客气气的啊，好好好，你说的挺好的啊，我考虑考虑就是是这样的一种。但我觉得你可能给到的就是一个非常坚决的态度， 怼回去。 对， 刚刚我们其实在聊这个话题的时候，你跟我讲你的朋友跟你说的这些事情，我是有点，这没有发生在我身上，但我仍旧觉得有点出离愤怒，你知道吗？我会觉得关你屁事啊。哎，你知道吗，我其实关于这个话题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觉醒的呢，就是对于别人对你的外表什么看法以及自己对自己的外表是不是满意。我可以先说一下我的态度，就是我觉得我不管长什么样我都觉得我对自己的外表很舒服，我非常接受自己的状态，并且觉得现在的我就是最好的我，或者说从我自己的角度来看不管我是什么样我都是最好看的。我是有这样的一个，我觉得是自洽吧，就是我非常接受我是一个什么样的外表的人，并且我其实不 care 好不好看这件事情。之前的时候我们聊过对吧，你说的那个什么五种时间里面好看时间可能是我花时间最少的，就是我不 care 这件事情，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原因啊。但是我就想说一下我是什么时候觉醒这件事情的，关于外表满不满意这件事情，其实是我不记得是多少年前了，看某一期《康熙来了》，当时那一期可能就是在讨论男女之间吧，好像可能是讨论比如说从男女朋友约会到住在一起可能发生什么变化什么之类的，大概是这样的一期话题。 当时的嘉宾有那个曲家瑞，我不知道你知道他吗，就是一个很独立的女性。 我知道这个人。 对，然后那一期里面呢就有几个男嘉宾就各种谈说什么，哎呀比如说住在一起之后女朋友一卸妆吓坏了什么之类的，就是去谈他们女朋友的一些外形的问题。曲家瑞听了一会儿他就暴走了，他就说我听了20分钟我已经听不下去了，就是你们这几个男性凭什么在这儿说那些女生的长相，那些女生卸完妆之后肯定他们都美翻了，比你们要好看多了，你们凭什么在这里说他们啊这里不好看那里不好看。我觉得那个他提出的这个论点或者说这个问题是当时让我觉醒，说我的外表跟任何人都没有关系，我自己就是最好的，别人如果想要来 judge 我的外表都是 bullshit。 我会觉得有一个很强烈的态度在我心中开始发展吧，在这些年的过程当中我也越来越这个想法也跟我的本质就随着对自己越来越了解是非常契合的，就像我刚刚跟你说的 I don't give a shit。 这件事情不管是我的朋友同事就是类似稍微远一点的或者是很亲密的比如说家里人男朋友等等这种，我觉得这件事情上我是非常非常坚定的， 都不可以。 不是说不可以，就是他们去评判我是他们的自由，我只是 I don't care。 我觉得是这样的，人对于其他人的外表产生一些印象是自然的，就是我们是视觉很发达的对吧，就我们看到一个人对他有一些不同的感觉，我觉得这是正常的。但是 keep it to yourself， 你如果在我面前说出来那我一定会给你怼回去，你自己有你的想法 OK， 但是你不需要让我知道，我也不 care 这件事情。我觉得这是我对于这个事情的态度，我觉得现在已经很少有这种情况了，因为我觉得我身边的人已经很清楚我对这件事情的态度了。然后不是很熟或者没有经历过这种对话的，如果跟我说了比如说我的身材或者是我的长相等等跟外表有关的这种事情他的一些评价的时候，我就会直接怼回去，我可能不会用直接用关你屁事这四个字，但是会表达出同样的意思，我觉得我自己很好不需要你关心。我是说从外表的角度，如果是他对于我的比如说思想上精神上他有什么想法或者建议我会很乐意听，但是我就会觉得我的外表跟任何人都没有关系，这一点上我是很坚定。然后我觉得你刚刚说的那个我们俩的不同关于对于别人的评价呀，我觉得这个是怎么说呢，给别人的一种信号。其实所有的人与人之间的互动都是一个互相适应互相学习的过程，就比如说你跟这个人之间什么话题可以聊什么话题不可以聊，是通过历史的表现得出的一些经验和结论。我就觉得可能就是我身边的人历史经验表明不要跟我讲这些事情，我一定会怼回去。嗯，对，所以这些对话就没有再发生了。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也可以应用到其他的话题身上。 是的， 如果你是真的觉得有一些话题你不喜欢不合适，就给出明确的一个，你可以很温柔的讲出你坚定的立场对吧。只是我们俩在聊天我就一直在用什么 I don't give a shit 啊，就是关你屁事这种词，我跟别人讲的时候我也不会愤怒的跟别人讲，我就是平静的但是非常坚定的跟他们讲说，哦，这件事情和你没有关系，我们也不需要聊这个话题。 他会很明确知道你的边界对吧。 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 对，我觉得可能外表这件事情是我特别特别自洽，然后就是我自己很舒服而且我态度非常非常坚定的一点。你如果说到其他的一些方面，我可能有的时候还有点摇摆，这个摇摆是说我要不要很坚定的表达我的态度，我觉得可能我还在处理一些其他的方面，但可能 specifically 这一个方面我是已经想得非常的清楚并且我非常的坚定，也希望别人知道我是这样的一个态度。所以我也可以理解你的那种状态，就是在有些时候还没有特别的坚定或者说没有让自己到达一个能特别的坚定表达出来然后 say no 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我是可以理解的。 也是分不同的情况，对于我来说就比如说双眼皮这件事情，因为从我这儿可能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就是因为我身边有太多人无论是小一点的叫建议，大一点我们往可能不太好听的说叫指导，再往深了说叫安排。安排的话除了我最亲近的比如说我妈，她真的确实是很早就想让我去把眼睛做了，除了她以外我觉得她的 这个想法，我其实也是很抵抗，因为我是觉得这是我自己啊，这是你女儿啊，你为什么要想要改变我的外貌呢？对吧？某种程度上，当他可能不太接受我现在眼睛的这种状况，或者怎么样？ 为什么？ 他是觉得可以更好，他是觉得可以在好的基础上更好。但尤其是这两年，我跟他讨论的最多的是，你所认为意义上的好，不等于所有人认为意义上的好，或者我就是只当那小众里面的美。每个人对美的定义都不一样，就好比是说你喜欢的是那种很传统的那样的美女啊，我说那我就不是啊，我为什么不能当非常特别的那个美？我不知道你知道那个内衣品牌叫内外吗？我这两年特别特别喜欢内外这个品牌，而且我觉得我不光是喜欢内外这个品牌本身，它展现出的所有对于女性的，无论是身材，第一年还是什么时候，因为当时我就看到他们的那 slogan 叫 Nobody is nobody， 我就特别喜欢他的这种态度，就包括他拍宣传片的时候，就都是有一些要么就是有可能会有一些 大码 有一些丰满胖，对，然后还有身上有疤的，然后还有比如说 年龄比较大的， 就当时就非常震撼，我就觉得太厉害了，这个品牌一定可以走很远很远。扯得有点远了，回到割双眼皮这件事情上，我分几种情况，一个是说我有一些情况我是觉得没有必要跟他们解释我的态度，所以有时候我是晃过去的，就是啊，我觉得啊挺好啊，看一看啊，考虑考虑，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就是我可能会在非常在他三番五次的提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还是会跟他讲我觉得我现在不需要，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我也听到了这个人三番五次的讲，我可能还是触发了自己的那个对于这个边界的保护，发生和你一样类似的这个情况。然后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我会拿别的理由去搪塞，比如说我害怕医生的手法不好啊，我害怕疼啊，害怕恢复不了啊，就是我可能会用其他原因解释。但我现在在想我为什么要解释，我就是不喜欢他来评价我的要不要割双眼皮这件事儿。 我觉得甚至有的时候啊，我觉得在我这儿可能听到稍微多一点，就是我本来听到的就不是很多啊，因为我觉得可能大家也知道我不 care 外表这件事情，但是我相对听到多一点的，尤其是身边的人，可能是关于我的胖瘦，就体重这件事情，我听的可能多一点。 None of your business。 首先呢，我承认在疫情期间，我大概胖了十几斤的样子吧，就是整个人像吹起来了一样。我觉得体重这件事情可能跟我们刚刚描述的那种外表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是体重有的时候它和健康有关。 嗯嗯嗯。 所以对我个人来说，体重这件事情不是完全不重要，我是在时刻监控它有没有到一个不健康的状况或者怎么样，就是健康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但是所谓这个体重或者说胖这个词带来的所谓的不好看这个状态，我是完全不 care 的。我觉得关于胖瘦这件事情啊，我的态度在这两年也发生了一个比较大的进化吧。我觉得在国内的时候啊，其实我还是有一点在意胖瘦的。我觉得国内对于瘦的那种追求在一定程度上是影响我的，我就会觉得哦，太胖了不是很好或者是怎么样。然后现在我就会觉得胖胖的很好呀，一样很好看呀。然后我觉得可能这边的审美更多元一点吧，而且也没有人就追求你瘦就是好看。 嗯， 然后所以我觉得我对于胖瘦这件事情是不是好看这件事情我也完全放下了，我会觉得只要是健康的范围就都很好。所以我刚刚说体重这件事情上，我听到一些声音，就比如包括我妈特别喜欢在一定程度上评价我的体重吧，就是有什么胖啦瘦啦什么什么之类的。而且有时候因为我们其实包括之前在国内我们见面也不多嘛，就不经常见面，就发一些照片什么，有的时候就是比如觉得最近这一段时间胖了，然后他就觉得哎呀有点胖，你可以少吃一点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对，然后就是他还是觉得胖瘦是一个，我觉得之前我也是会搪塞过去吧，就哼哼哈哈一下就过去了。然后现在我就会说我觉得我这样很好，我也不觉得我自己胖。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我的态度是其实我现在就包括最近我不是开始运动什么的，我也是觉得保持一个健康的体重是很重要的，我希望我现在再瘦一点，但是是从健康的角度出发。如果我感受到有人是从胖瘦好看这件事情出发来建议我瘦一点的话，我马上就会对，就是虽然我现在也想瘦一点， 但是如果是因为好看的这个角度来建议我的话，我马上就会怼回去，我就说我现在不胖，我觉得我很好，我会表明这个态度吧，不要来评价我的这些事情，这也不关你的事。所以这件事情我可以 relate， 就是在体重这件事情上我还是听到一些声音的，尤其是身边的人，但是比较坚定的把自己的这个态度表达出来还是蛮重要的。其实你讲过了之后就会省很多事儿，因为这个对话就不会再重复发生了，对方就会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了，也知道他如果继续这样的对话会继续碰钉子，所以我觉得啊，清静了很多。对， 我还想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在我确实遇到了有一些朋友确实会 judge 我的这个，比如说眼睛，大家可能也是开玩笑，比如会在我发的照片，就现在我有时候也会自嘲，就比如说我们在拍合影的时候，我就说哎，那个麻烦看一下我有没有睁眼，对，我就就会这样调侃一下。但是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之前也是受了影响，就是有时候会有人看到我的照片，就大概意思可能说的不是很好听，就是啊你怎么不把眼睛睁开，就可能不是很熟啊，就是如果熟了的话，我觉得如果特别熟的关系，这样说一说也就无所谓，不会放在心上。但是我也是有过这样的遭遇吧。我想讲的另外一点是，我为啥会，我们讲自洽这件事情啊，就比如说在眼睛这个事儿上，我现在非常坦然的，一个是自嘲，二一个是我现在其实不太在意自己眼小这件事情，而且我甚至是有时候我还会在拍照的时候笑得更开心，是因为我觉得我现在身边多了很多正面的声音，或者就是可能也是恰巧运气比较好，有那么几个朋友，他们会很直接的，就是很具体的，就直接说，哎，我笑起来很喜庆。因为他也不是在评价你眼睛大小，而是说你笑起来就是这个喜庆这个词会让我觉得很开心，我就会觉得我如果是一个能够温暖别人的人，如果在我笑了以后别人也很开心的话，那我就还不错。我觉得可能这个也对我自洽形成了某一部分激励的作用。我也不知道是因为这两年可能就是确实是遇到了一些这方面也很擅长表达自己对别人的喜欢，或者是说至少是鼓励吧，就这样的朋友确实也是运气比较好。 你刚刚说到拍照笑这个问题啊，我虽然跟你状况不一样，但是体验有点像吧。我以前拍照也不会大笑，是因为我的牙齿不整齐 啊， 我会觉得露出牙齿不好看。你知道我们是多么爱笑的人对吧，就是经常 对 对，就是笑到收不住的那种，所以我其实我的性格是那种笑得很开心并且会笑出来，而且其实我在生活当中我也没有在意这件事情，我就放声大笑的那种。但我以前在拍照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心理障碍，就是我觉得大笑的话我会觉得我牙齿不好看，然后我就常常在拍照的时候呈现那种很恬静的那种笑法，你知道吧，就是那种 抿嘴笑， 对对对，那种迷之微笑的那种感觉，对，这是我以前的一个状态。然后我觉得现在真的觉得是人自己成长了，然后就越来越接受自己的一些状况，就到底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我觉得看得更清楚了。所以我现在拍照的时候我就是做自己，我甚至觉得我笑出来的时候更好看，因为那个是真实的我，我的 personality 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就前两天我跟我男朋友不是还出去玩嘛，他就给我拍照，有的时候会拍不同的状态的嘛，然后有时候我记得看到他拍了一些照片，我就说不行要重新拍，我觉得看起来不够开心，就是我要笑得再张扬一点再大一点，然后我觉得那个是我真实的状态。我觉得这个真正的，哎，这跟我们上一期的话题有一点像，就是真正的这个做自己的状态也是最自信的一种状态，就是我现在也不会因为比如说我笑露出牙齿我就觉得它不好看怎么样，我觉得这就是我，我觉得美得不得了，所以就是我觉得是 特别棒 特别接受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吧。所以你刚刚一讲这个事情我就想起来我也曾经是在有的地方有一些 concern 吧，但是现在我觉得我消解的就还比较好。 我是这个叫察觉吗，也是比如说有时候我会问朋友，就是哎，你们会觉得我笑起来 一个是说就是眼睛比较小，笑起来可能有点憨憨傻傻的那种感觉，因为笑起来毕竟没有眼睛。 我觉得很好啊， 也可能是因为我这样问了之后，他们也是想出于保护我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或者都说的让我最后也都觉得哎，我还挺开心能够用这种比较喜庆的笑容，或者是就怎么样，因为有好几个朋友在给我最近在给我做表情包，都是我在笑得特别开心的那种，就是完全看不到眼睛，但是我是觉得我自己那个状态是最阳光的。 对，我觉得自己接受自己真实的状况是个特别好，我会觉得像我是特别接受自己不管是什么样子，但我觉得即使就比如说有的人确实对自己，我们现在说到自己啊，就是我们最开始的那个问卷里面的那个原始的问题，如果对自己有什么你自己觉得啊、哦，我可以提升一下的地方，其实也完全可以去提升，对吧？比如说你就是为了好看想去减肥也是 OK 的呀，这是你自己的选择，自己的自由，或者是你想去做一些什么别的事情，只要是让你自己觉得舒服的。但我觉得我们这一期主要讨论的是我自己对自己的长相喜不喜欢、舒不舒服、满不满意是一回事儿，但实际上所有的这些都跟别人没关系。我觉得就是如果别人用长相来榨取一个人的话，是一个挺，反正在我这儿我觉得是个挺 low 的行为。我可能一直觉得吧，外表，我觉得这是我比较底层的一个逻辑，我觉得外表不是一个长久的东西，它有很多不可抵抗的那种变化，就比如随着年龄的增长你的外表会发生变化，这是一种自然的现象，所以我就会更把时间和精力 focus 在怎么去提升精神这个层面，在我脑子里发生的这一切事情，我觉得这是可持续的，可以一直发展的，就是你不管活多少岁你可以一直往前发展的，所以就是你花时间的时候有你的 priority 嘛，所以我的这个 priority 就全部都在这个精神的层面，所以我就没有花时间在那个外表层面，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一个比较底层的想法在这件事情上。 我觉得我可能会有一个不一样，我有一段时间确实是对自己眼睛小这个事情自卑，也不能叫自卑，就是因为外界的声音太多了。前几年吧，我拍照的时候基本上我是戴墨镜的、 啊、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意识到啊，就是 OK 有没有感觉到？ 我理解你的意思，嗯嗯嗯， 对吧， 嗯， 我其实前几年比如说出去玩我甚至都不太摘墨镜的，因为我当时还是对自己的眼睛是稍微有一点不太好讲，这个是自卑还是因为我不喜欢别人评价我，所以就把这个机会给、 啊、就避免了， 对，就把这个机会避免了，反正你们也看不到我到底几个墨镜下是什么样的表情，对吧，这是一个心态。然后这两年我反倒就真的已经开始迎接这件事情了，我笑得开心，我笑得自信 是最好的， 然后我整个人的状态就是散着光的，这个状态是最好的。 对，我觉得其实蛮多人有这种困扰的，我觉得关于外貌这件事情啊可能还有很多可聊的，包括比如说社会的一些评价标准啊，就是这种审美体系的建立啊等等，可能都会对每个人都有很多的影响吧。我是希望消除的是不要被这些外界的声音影响你自己，我觉得你自己有自己审美的追求那当然很好，你想提升自己的，如果你在意的话你想提升自己的外形我觉得也很好，人们朝着自己觉得好的方向去努力总是一个积极的事情嘛。但是我觉得我们想要讲的是不要被这些外界的声音影响，你自己本来觉得没啥，但是别人一直说一直说，其实你是可能会受到影响的。我觉得尤其是外表这件事情，因为有很多时候是天生的嘛，就比如说你的五官你其实是很难改变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别人还一直讲一直讲，其实就只能带来负面的这种情绪或者是心态，我觉得是可以找到方法去避免的，我们至少可以怼回去，对吧？那更进一步就可以像现在我们这样，我觉得同时也是怎么说呢，我现在也会非常非常注意，我不会评价任何人的外表，就是设身处地嘛， 或者至少是夸的更多一点 啊。对，夸我会，对对对，每个人都有自己美的地方嘛， 是的， 如果你看到了比如不管是整体还是局部觉得很好的， 我夸是会夸的， 这个我觉得在美国就很多很好， 对， 就大家都是会很直接的表达喜欢。 对对对，是的。但是如果是有一些不那么正面的评价，或者自己有什么的，我觉得产生这些印象还是之前说的，有时候不可避免，它是一种第一反应，就它甚至不是你的，这是人类的某种本能，但是你就放在你自己心里不要讲出来，就是我就从来不会讲，我会觉得他开心就好，就是他做自己就好，如果他自己觉得不舒服，那他自己可以改变，但是这我不应该去评价任何事情。所以对，我觉得就是双方都是吧，这一方面大家我觉得尽量就不要去评价别人的长相。 Once again 你刚刚跟我讲的你经历的这些别人的问题，我还是觉得这什么玩意儿啊，当然我不知道他们是谁啊但是我就会觉得这对，我就会觉得这些人就是太不行了。另一方面你自己在听到这些声音的时候就讲出来，这真的是跟别人都没有关系。 对，而且我觉得就像你说的，及时的制止住这个对话的 明确边界。 对，就是把边界明确了，一定要让对方知道自己是足够坚定，或者是说一定要让对方知道你已经侵犯了我的领地。 哎，我突然想起来，这应该是我们小时候吧，就是一句金句，就是世界上80%的问题都可以用两句话来解决，一个是关你屁事，一个是关我屁事。我觉得关于外表这件事情，就是 literally 关你屁事，这只跟我自己有关。 是的，我们这期的主题， 对，就是我的外表关你屁事， 有点猛。 我其实挺希望，因为我看到身边有一些人其实受这件事情困扰的，包括你在网上也能看到，就是有些人因为受到各种各样的评价，可能心情不好啊，或者真的受到一些实质上的影响。我是真的希望能够，就是每个人觉得自己是很好的状态，是一个自信的状态，其实很重要，也是一个很好的状态。我希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 inspire 一些人，或者是能够引起一些共鸣。就是这件事情真的，我觉得这事儿也不分性别，不管是姑娘们小伙们，自信起来，你们都是最棒的，最漂亮的，最好看的，然后不用管别人到底怎么说这件事情。对 对呀， 对，我觉得这是我想说的。 回到我们的标题，就是我的外表 关 你 屁事。 好，我们这期就先聊到这儿，然后也欢迎大家在留言区多评论，多跟我们互动呀。 对对对， 我们之后有可能会有一些一系列小小的动作，然后也请大家期待吧。